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密码；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是3月3号是全国爱耳日，我们知识开讲节目为大家带来了听见未来，从预防开始全国爱耳日专题节目。我国是世界上听力残疾人数最多的国家，有听力残疾人超过2000万以上，而听力残疾严重损害人的听觉言语功能，影响人的身心健康生活质量，造成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请到了我国著名的耳鼻喉科的专家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说保护耳朵的一些内容。这位专家朋友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是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专家、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也是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的副所长，他就是刘博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刘主任，今天是3月3号全国爱耳日，我想是不是每当这样的一个日子来临的时候，您作为一位专业的耳鼻喉科的专家会特别有感触呢？ 是的是的，爱耳日呢，它是一个对于每一个耳科专家来讲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同时对于广大听众朋友们来说呢就更有意义，因为听力下降呢是一个相对隐形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会忽视一些小的问题，而这个时候设立这个爱耳日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提高爱耳护耳的意识，预防听力残疾的发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聆听美妙的世界。虽然爱耳日只有一天，但是千万记住，爱耳的工作一定是贯彻在一年365天。 刘主任，今年爱耳日的主题是听见未来，从预防开始，我们普通人怎么去理解这个主题的内涵呢？ 是这样的，由于这个耳聋呢是一个世界性的公共问题，那么推动全方位全周期维护人们的听力健康防聋治聋工作呢，就是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健康中国的具体实践。举个简单的例子，老人容易出现听力问题，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因此关注一老一小是我们工作的重点，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防聋工作应该覆盖我们的生命全周期。 刘主任，下面啊需要您给我们大家补充一个小的知识点。刚才您说到了爱耳日的设立非常的重要，即便是对于您这样的专业人士来说呢，您也觉得意义非常的重大。那是怎么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爱耳日呢？它的由来又是怎么样的呢？跟我们大家简单说一说吧。 对，爱耳日的产生呢，很有历史的渊源，而且很有意思。我们的耳朵在脑袋的两边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三的形状。 哦，正好两个都是三哈。 对，所以呢3月3号呢就代表了耳朵的含义。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把3月3号和耳朵就产生了一个关联。同时由于听力的问题呢常常是隐性出现的，所以呢那我们就要引起对这个听力问题的重视。国家和政府呢非常重视这个问题，那也就是从1999年开始设立了全国爱耳日，将3月3号定义为我们爱耳日的一个时间。 刘主任，前面的节目当中啊您反复的也是好几次的啊提到了，就是希望大家重视这耳科疾病，是因为有一些听力的伤害或者听力问题呢它是缓慢的，而且隐匿性特别强，而国家和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啊，所以特别设立了这个爱耳日来提醒大家，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那么耳科疾病的一个大致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您是不是跟我们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呢？ 好的，其实耳科疾病呢有很多很多种。 从外耳、中耳、内耳等等，每个地方呢都会有不同的疾病的发生，不同的病因就会导致不同的疾病。可以说，耳科疾病的变化是和时代发展有关联的。 哎，您刚才提到了耳科疾病的变化和时代发展有关联。通常我们谈到疾病会说这个人，比如你不同的性别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疾病会高发，不同的年龄会有高发，但您刚才说到了还有跟时代密切相关的，这又怎么去理解呢？ 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啊，最近好像我们很多年轻人常常会说一个词，我秃聋了 啊。对呀，有的朋友啊说本来好好的，突然哎这一会儿什么都听不见了。不过有些朋友啊，我觉得他们比较幸运，他们说呀过了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就没事儿了，但也有些朋友说好长时间都不行，就去医院去看病了。 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举个例子，就是在我们50年代的时候，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 大家好像很少说这个词，最常说的是我中耳炎了 啊、哦、真是 我耳朵流脓了，听不见了。 嗯， 这是当时的一个时代特点。那么还有呢，就是过去有一些伤风感冒或者发烧，大家会用一些消炎药，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引起一些耳毒性药物所引起的听力下降。那么随着时间的变迁，近年逐渐出现的问题就是由于工作节奏还有生活方式等等很多问题所引起的突发性耳聋。相对来说，中耳炎的发病就比较少了。 刚才啊刘主任在您介绍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这样的一些介绍啊，一下给我带入了我们大家可能很熟悉的有一些比如电视剧啊或者说一些小说当中的情节。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有一些中老年人，你问他怎么回事，说这耳朵不好流水啊，您刚才说的那些话仿佛给我们带到的那个情节当中了。为什么啊这个耳科疾病或者说听力的问题会有这么明显的这个时代的痕迹呢？ 哎，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实际上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大家不太注意这些小耳朵、小鼻子的问题。大家觉得我主要是一个生命保障 啊， 我的心脏有没有问题，我的血压有没有问题。但是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需要生活质量更好保障的时候，觉得这个听力是个问题，就问题凸显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大家现在的这个卫生意识都非常的强，干干净净的做一些工作，所以感染性疾病呢相对的在逐渐的减少。举个例子，在我当年轻医生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耳朵流脓的病人，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耳朵底子。那这样的病人呢，从中耳炎的角度来说非常的常见，在临床上很常见。然后我在值班的时候经常会见到由于治疗不及时或者说患者就医不及时而导致的急性中耳炎的并发症，比如说脑脓肿，比如说脑膜炎等等比较危急的问题。 哎，说到这一点啊，其实刚才刘主任您在说您是年轻医生的时候，我再往前推算了一下，那应该是大约20-30年前，也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是吧？ 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 啊、哦。而爱耳日，全国爱耳日是1999年提出的，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这样的一些疾病还挺普遍的。但是确实啊，我们现在来回顾啊，虽然仅仅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二十年，现在中耳炎的患者应该我们自己大家普通人都有感受，绝对不像以前似的经常会有这样的耳朵流脓的人了。您作为专业医生，是不是这种感受也非常的强烈呢？ 是的，你说的很对。因为原来我们常常是病人说我实在好不了了我才来看病，但是现在呢患者有一个很明确的意识，我耳朵疼了，耳朵流水了，要及时的去医院去找医生诊断我的耳朵出了什么问题，会不会因为这个问题引起我的听力下降。群众的意识或者说老百姓的意识对耳朵的已经关注了。 哎，大家能够感觉得到吧，问话啊虽然都是请教医生，但是已经完全不一样，那是实在不行了，扛不住了。现在呢是希望我以后的生活质量不因为这中耳炎受到影响，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是的，我想这个由于这些问题的出现呢， 国家和政府呢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也就是说像你刚才讲的，在1999年的时候呢提出了爱尔日的这种概念，那也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真正的做到关爱耳朵，从点点滴滴做起。 哎，除了我们刚才说到中耳炎啊，其实我想另外一点啊，说到有时代印记的话，有时代变化的话，刚才说到的这种因为吃药导致的耳聋，就药物性的耳聋，现在也比以前少了很多了。 是的，因为是这样的，有一些药物呢对耳朵没有影响，但是有一些药物呢对耳朵是有损伤的。那么而且这种药物性聋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常常发生在了这种家族的集居性上 啊， 也就意味着有一些药物对药物耳聋敏感的病人呢，它有家族的遗传特点。 哦，以前啊我以为啊是这种药物本身有毒性，比如说你小朋友的时间段或者什么特殊的年龄段就不能够用这药物啊，原来其实是对于这种药物有敏感的人，那么他也会产生耳聋的出现，并不仅仅单纯是药物的毒性，和身体的特点也有关系。 是的，就是说这些药呢有它自己的特点，对耳朵可以产生毒性，但是这些毒性呢更容易去影响到那些敏感的个体，而这些敏感的个体呢它是有一些家族的遗传特点的，因此呢现在做的一些新生儿听力筛查的目的也在于能及早的发现和及早的预防。换句话说呢，也就是说有一些人群对耳毒性药物特别的敏感，容易产生听力的下降，那么这种人表现在基因的一些遗传上。基因这个词大家都非常了解了，也就是现在是跟我们的一些家族性的特点有关系的，不像我们以前谈到基因觉得很深奥，实际上基因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也跟我们的爱耳护耳有密切的相关性的。 刘主任，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耳科疾病呢要重视一老一小，因为呢老人和小孩呢其实他们有好多的特点啊，可能容易受到这方面的伤害。另外呢您刚才也谈到了这个耳朵的疾病啊，保护耳朵也和时代啊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我们是不是能跟大家来归纳一下，比如说在以前啊日子过得不好的时候，那么常见的耳科疾病都有哪些，那么大家一般采取的方法都有哪些，会导致一些什么样的结果，而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常见的耳科疾病或者导致听力有问题的疾病有哪些，那么我们常规的处理方法还有最后的处理的结果的程度又是什么样的，我们跟大家把这样的两个内容做一个大致的归纳总结。 是，大致归纳一下呢，实际上随着时间的变化，在过去常常发生的问题呢是中耳炎，特别是严重的中耳炎，那么不及时救治，也就是说到了我不能不治的情况下才去医院找医生去看病用药，而且呢那个时候的用药呢也非常的简单，不那么规范。但是随着我们对这些工作的研究的深入以及预防的这种概念的介入呢，现在呢这种中耳炎的病基本上在早期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避免它发生或者发展到很严重的情况才来看病。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药物性致聋的这个药物性耳聋的预防，那我们现在有基因筛查，还有一些更随着这个治疗手段的改进呢，药物的种类也在增加，那么对耳朵有影响的药物我们就要做到尽量的少用，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呢尽量的不用，除非一些极特殊的情况必须要用一种某些耳毒性药物的时候，我们也要慎重的去选择适应症。现在呢对于现在的这个阶段而言，这个社会的节奏工作非常的节奏快，有一些工作压力大，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呢导致了大家呢是一种血管性疾病的发生率更高了，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的发病率很高，那和我们的这种听力的影响呢也就产生了一些关联。在这儿还要特别强调一下中国对国际爱耳日的贡献，因为中国政府、社会、人民群众以及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对听力疾病的重视、预防的宣传以及防治工作的救助等等，我们的这些工作成效呢也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可， 从2013年开始，中国爱耳日已经成为了世界爱耳日。中国爱耳日呢，已经到今年是第19次了，所以每次的主题呢，都是每次的爱耳日活动都是有主题的。比如说今年的爱耳日的主题呢，是听见未来，从预防开始。同样，国际爱耳日呢，和中国的爱耳日一样，也是有主题的。比如说2013年在决定国际爱耳日开始的那一年，它和中国的主题是一样的，都是健康听力，幸福人生，关注老年人听力健康。那么2016年呢，同样中国爱耳日也为世界爱耳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样的主题是关注儿童的听力健康。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耳鼻喉科专家刘波主任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听力的内容，我们来说一说怎么去保护听力。前面刘主任也特别说到了，要想保护听力，这得贯穿在我们的一生。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不过要说到这一生啊，如果按照每个人活到99的话，那每一年讲一点，好像咱节目装不下这么多内容，所以有没有什么重点，或者说咱们应该分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阶段来讲吗？刘主任。 是的，你说的特别对。实际上呢，我们刚才已经强调了，防聋治聋，或者说爱耳护耳，应该是贯穿于整个生命全周期的。那我们大致的可以将人的一生分为几个阶段呢？比如说新生儿期，或者说婴幼儿期，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儿童青少年期，以及我们的中青年的阶段，或者到进入老年期以后的我们就老年朋友们的这个听力问题。所以说，那么在不同的阶段应该说有不同的防治重点，对于听力疾病而言它是有特点的。 我听明白了，刚才啊刘主任您实际上把我们这人的一生啊画了大致的四个时间段，就是你特小的时候，然后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然后呢就是成年人了，然后之后呢就是老年人，是不是这样的四个阶段呢？ 你说的特别好。那我现在想再扩大一点点，就是我们从妈妈怀孕开始就要关注听力的预防。 那特别小的时候就是应该是不是全都在妈妈肚子里吧，得出来以后也算吧，那算到几岁，3岁还是6岁呢？ 从出生那固然是这个生命周期的一个开始，但是才从孕育生命的开始，在妈妈肚子里的听力保护也是要关注的 啊。就是从在妈妈肚子里面，那这是应该是最小的时候，那这个这是开始了，结束的时间段咱们按3岁算还是按6岁算呢？ 一般现在最重要的检查节点应该是在3岁之前，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因为他不会很好的表达，所以我们的一些观察和检查手段就应该更主动一点。 那在这个阶段啊，在我们人类最小最弱小的这个阶段啊，您认为大家应该注意哪些的问题呢？ 特别好的问题。由于小孩不会讲话，他唯一能交流的就是哭声，还有他的一些反应，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已经推行的新生儿听力筛查是一个非常好的，从出生一开始就进行的听力筛查发现问题的一个工作。 刚才您还谈到了其实孕期也很重要，那么现在啊对于孕期的肚子里的宝宝的这些关爱有哪些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呢我们是通过一些研究结果发现的。比如说妈妈在早期生病的时候，特别是怀孕的前3个月，这时候要非常注意的，不仅它会引起心血管或者一些肢体的畸形，那么同时有一些比如说风疹病毒的感染也会引起听力的下降。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特殊疾病的发生，还是应该 第一要预防，第二如果发生了以后呢，可能还要做一个风险评估，甚至在出生的时候要作为一个高危新生儿来进行重点的听力筛查。 刚才说到了啊，我们今天的介绍呢是按照把我们的人分成四个阶段来讲的，那就是你刚刚出生的时候，还有呢特别幼小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基本上呢是从在妈妈的肚子里算起，然后到六岁，然后这个阶段呢还是有划分的，新生儿是从零岁到三岁，这是重中之重，然后呢三岁到六岁呢也是呢特别弱小的时候。刚才呀我们重点说到的是零到三岁，那等到三到六岁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重点提示给大家呢？ 对，这个年龄段呢也是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的。首先呢是这个年龄的孩子的活动范围加大了，同时呢孩子的这种要求也多了，另外呢他有的时候不知道深浅，外伤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因为他的活动量加大，有时候容易感冒，引起了那种急性中耳炎，也是我们应该非常注意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年龄的孩子他又会说又不会完全说，那么甚至有的时候他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问题，他就不向家长反映。这时候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想和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我在临床上呢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孩子说，孩子家长带他来看病，说这孩子耳朵听不到了 啊，这是小朋友自己说的。 小朋友自己说的。 嗯。 但是呢也有的时候可能是老师发现的，说咦，这个孩子太聚精会神了，我叫他都没听到，你带着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有没有听力的问题。 哦。 那么到医院一查发现有一只耳朵听力有问题。这时候家长就说我孩子刚发现的。可是孩子会纠正妈妈说，不对，我早就发现了，我以为就一只耳朵在听，那只耳朵不用听。所以这个问题呢是我们特别要引起重视的 啊。小朋友其实自己已经好早就知道自己这只耳朵听不见了，但是呢他不跟妈妈说。但是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家长要跟小朋友问说，宝宝啊，你听听啊，你这只耳朵能听见声，这只耳朵听不见声，是这是应该是宝宝的家长跟孩子的一个必要的问题或者必要的解释说明是吗？您认为？ 我认为是必要的事情，但是不能像你刚才那样的去说你这只耳朵听得见还是听不见。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技巧，这个年龄的孩子爱听故事。 嗯， 那么我们家长在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不妨用说悄悄话的方式，在他的每一只耳朵旁边悄悄地问几个小问题。比如说，小猫和小鱼说什么话呀，你回答一下啊，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测试方法 啊。我发现啊，刘主任您真是经验丰富。刚才我想呢，我说这个问题要说孩子刚一会跟家长沟通，家长就上来问这么一问题，孩子得怎么想啊？原来有这么多的技巧。 是的， 啊， 实际上听力检查是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做到筛查的，而第一个筛查人就是我们的家长。 而这个时候的筛查时间就是三岁，你看孩子呢也能自己能明白一些道理了，跟家长沟通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当然我觉得这样的筛查如果能尽早啊，提早一些是比较好的，但是三岁应该还算合适的时间段。 准确的说应该是这样的，任何时间任何年龄段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听力筛查方式。 嗯， 那么在家庭可操作的方式呢，一个是我们刚才讲到年龄大一点可以用语言的方法，那在年龄小呢，其实我们都在做拿那个画棱棒，实际上玩具啊，发声玩具给孩子去听一听，让他去找找声音，当然要在孩子看不见的情况下发声。其实现在很多家长也是这么在做的， 嗯， 只不过呢这都是特别粗的一种筛查方法。 没事，今天刘主任给大家稍微的捋一捋，让大家能够做到粗中有细。咱不是说孩子有什么病您能给治好，是孩子有什么病咱们能尽早的发现，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未来。 你说的特别对，也就是今年的主题，我们是关注听力从预防开始。 嗯， 那么预防怎么开始呢？一个是避免出现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早发现问题，把疾病的早期早早的发现，这时候才能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耳鼻喉科专家刘博主任，和大家聊一聊听力保护的内容。我们带来的是听见未来，从预防开始，全国爱耳日专题节目。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的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命运；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今天是3月3号，是全国爱耳日。我们的节目安排了听见未来，从预防开始，全国爱耳日专题节目。我们邀请了著名的耳鼻喉科专家，来自北京同仁医院的刘博主任啊，和大家聊一聊保护听力的内容。谈到了保护听力啊，刘主任反复强调，这是我们一生都需要持续做的一个事情。而且我们也特别说到了，我们一生啊，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重点时段，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重点。最开始的时段呢，其实是从零岁到六岁，那么这是我们是新生儿还有特别弱小的时间段，有好多需要注意的内容，前面呢刘主任也做了介绍。第二个时间段呢，就从六岁呢到十八岁，这是青少年的时间段。第三个时间段呢是十八岁一直呢差不多到了五六十岁，那么这是中青年的时间段。从五六十岁我们成为老年人以后啊，又进入到了一个重点，一老一小，也是在这一生当中听力保护的重点。刘主任，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啊，从零岁到六岁您给大家已经细细的讲过了，而我觉得这六岁以后到十八岁，因为前面该做的事咱都做了，对不对？那该检查的也检查了，该筛查也筛查了，是不是这个时间段就能稍微轻松一点呢？我们需要关注的内容就没有前面那么多那么细，家长也不需要时刻给孩子再做筛查了呢？ 你说的问题特别的好。为什么对新生儿和这种零到六岁之间的儿童我们要特别的关注呢？因为如果听力下降了，可能带来的问题是言语的问题，所以叫十聋九哑。我们预防听力残疾所导致的言语障碍，因此我们的工作重点的关口要往下放，年龄段要往下放。那么到了六岁以上，并不是说我们的防聋工作干预听力的问题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比如说我前两天遇到这样的一个病例，16岁的一个孩子说突然听力下降，然后来看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在问病史的时候，家长就告诉我说这个孩子从小言语不清。那么什么问题会这样呢？首先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讲，言语不清有很多原因，但是作为一个耳鼻喉科医生，最警惕的一件事就是他小时候听得不清楚，所以他发的语言的声音就不那么正常。因此这时候我们对于六岁以前的孩子发声不清楚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去做一个听力检查，而不是仅仅检查他的口腔，检查他的舌系带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 刘主任，您刚才说到您这位16岁的患者啊，那后来他肯定做了相应的检查，他是不是就听力有问题导致他这个口齿不清呢？ 是的，因为现在16岁，往回推16年前呢，那个时候的新生儿听力筛查只筛查的是听力，没有同期做耳聋基因的筛查。那么现在由于听力的下降来医院就诊了，我们就把听觉功能的检查做了和这种基因的检查做了，发现它是一种遗传性聋。但是这种遗传性聋呢，是一种迟发性的遗传性聋。什么意思？就是出生的时候他的听力没问题， 哦，是在他的成长发育过程中间逐渐出现的听力问题。那么这样的问题呢，也许是在六岁之前出现听力下降，家长没有警惕性，逐渐随着年龄的增大，听力在逐渐的下降。 嗯， 而这时候到了16岁，突然由于一个什么偶发的事件，引起了一个听力的进一步下降，他就来看病了。而我们在16岁这个年龄发现的疾病问题，实际上我们要追溯到他6岁以前已经出现的听力隐患。 刚才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啊，这位少年朋友16岁，那他实际上是和他的这个遗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造成的这样的一种青少年聋。那这种疾病的治疗效果怎么样呢？是不是也是如果越早发现治疗效果会越好呢？ 是的，实际上呢，如果我们早发现，虽然他是遗传性聋，我们不能逆转他的发生，但是我们要做到的是早发现，在听力下降的初期我们给他更多的听力保护建议，能让他维持一个相对好的听力水平， 也能够避免他那口齿不清的问题，或者尽量的减低口齿不清的问题。 非常非常正确，我们实际上是为了从听力保健的角度入手，让他能够学好语言，用好语言，能够做好人际交流，能够胜任工作。 那您觉得像他这个情况，16岁的时候发现了，那么现在去治疗，第一就是治疗效果您认为怎么样？还有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已经没有办法治疗了呢？ 他的治疗效果应该说不是很好，但是起码现在在他中等听力水平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能给他很好的听力保健的建议，能够做好，为了他能够带上一个有效的助听器，他能够完成他的学业，而且能够很顺利的进入以后的工作状态。 您刚才说到了一点啊，其实我对这一点特别关注。您说呢，现在的治疗呢是让他能够带上有效的助听器。我作为普通人，我的感受就是说，他不太可能能恢复成正常的听力了，是吗？ 是的。 那如果他特别小的时候就发现了，进行早期干预，他的听力能够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如果他特别小的时候就发现了他是遗传性聋的话，我们就会给他更多的建议，避免一些不恰当的问题出现，比如说有一些药物不能用，要避免接触噪声，还要注意这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另外呢还要注意外伤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听力保健措施呢，实际上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跟我们的一些注意事项和健康保护的注意事项是密切相关的。 您的意思就是说，刚才咱们谈到的这种遗传性的耳聋啊，它是一种进展性的疾病，但是呢，如果通过我们之前的在早期的有效的干预，首先可以避免它其他的一些情况的恶化，另外呢，还可以避免一些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有这种疾病而造成的对它的伤害。 是的，是的。 刘主任，我们前面说到了一个应该说是比较典型的病例啊，但是这个病例呢，其实让我更深刻的感受就是零到六岁的这个基础工作一定要做好。我也替家长来问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家长朋友前面的基础工作做好了，是不是说这个六岁以后到十八岁这期间啊，就没有什么特别要操心的事儿了呢？ 可能不能做万事大捷的这种想法啊。其实我不知道你坐不坐地铁，可能听众朋友们有一些在坐地铁啊，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地铁上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戴着耳机看着手机在看一些节目，听一些音乐。 您说的这一点啊，刘主任，第一，我坐地铁，我不仅坐地铁，我还坐公交车，另外呢我在火车上也看到过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形，然后青少年也有，中年人也有。其实如果大家仔细观察，这样的一个行为可以贯穿到全年龄段，除了一些老年人比较少以外。 你说的对，因为我有一次坐地铁的时候特意去数了一下我周边的人，大概有30个人，里边有20个人在戴着耳机聚精会神的听东西，甚至有一些人的音量非常大， 对， 他已经让我能清晰的听得到。所以这个问题呢是一个现在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提出的娱乐性噪声的损伤。 哎，这娱乐性噪声啊，您看刚才咱们也说到了，或者您也有感受啊，基本上已经是覆盖了全年龄段，但您为什么要在这个青少年期，也就是6到18岁这个阶段来说这个内容呢？ 我这样看这个年龄啊，是因为他们对新事物的接受特别的有一种渴望，同时呢他们的自律性可能又不那么强， 太对了，管不住自己。 第三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处于一种相对的听不进家长话的那个时间段。 您这是批评青少年的对吧？ 没错，我没有批评，他实际上是一种叫什么逆反。 青春期就在那个时间段嘛。 对，所以这个时间段呢，他对于获取正确知识的这种信息呢，他有的时候不那么在意，他也分不清好和不好之间的界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给他一些更多的引导。比如说有的孩子说上学的路上需要一个小时，如果我不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就要浪费时间。比如说我为了考英语，我为了什么一些工作等等，他是有理由的。但是我们所强调的是在背景噪声，也就是在地铁这个环境中间，它的声音是比较嘈杂的，我为了想听清楚耳机里边的声音，我自然的要加大音量。 没错，你看在安静的地方听的声音和你在特别嘈杂的环境当中听的声音，那绝对音量不能是一样的。要不然你要是在安静的地方那么大声，在嘈杂地方也那么大声，你到嘈杂地方你听不见了。 是，所以在地铁上听到的声音，你在安静的时候再去听，你可能就会觉得很吵。而这种吵是我们自动加在自己耳朵身上的一种噪声。 哦， 而这种噪声我们就称它为娱乐性噪声。 声太大了， 声太大， 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 是不知不觉中间的音量加大。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为了追求一种很好的音响效果 啊， 我有意的去提高音量，这也是一种问题。那么谈到噪声的听力损伤呢，可能我们还要描述一个时间的特点。比如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对于噪声性聋的预防呢，主要放在了工业性噪声引起的听力损害的问题上。那么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大家对于这种听力保护意识的加强呢，工业噪声引起的听力下降呢，逐渐的在减少。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娱乐享受性的噪声，主动的或者被动的这种娱乐性噪声在逐渐的增强，特别是在青少年这个年龄段非常的普遍和明显。 刘主任，接下来啊，您作为专家给我们大家补充一个小的知识点啊，声音，或者咱们举一个另外的例子吧，音乐，合适的音量我们听起来是一种享受，如果它特别大，我说的是音乐，咱还不说其他的噪声啊，那音乐声特别大了也就变成噪声了，有没有一个音量的标准，或者说我们大家自己容易理解的音量标准，您给我们大家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吧。 实际上呢，在标准的问题上呢，在不同的环境下有不同的标准。比如说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在地铁上听这个耳机肯定就是不太好的一种方式。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提倡三个六的原则，就是听的时间不要过长，也就60分钟为限。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60分贝。那这个声音的强度呢，是我们人耳能够比较容易接受的，而且是一个相对的不会引起很大损伤的一个范围。但是如果假设你得把音强放得特别高，持续的时间又很长，那就会引起我们的听力的损伤，而这种损伤完全是由于娱乐享受或者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扩大而导致的这种耳朵的损伤。而且最最重要的，这种噪声性损伤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间对我们的耳朵产生影响的，因为噪声性损伤首先发生在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尖的那个声音段，也就是学术名词叫高频段。 对，刺耳的那个声音。 它没到刺耳，大概这个频率在三四千赫兹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语言交流的时候察觉不到听力的下降，那么长久以往的这种娱乐性噪声就会引起这个频段的声音的下降，逐渐呢就会产生一些其他的频段的听力问题了。 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保护听力要贯穿在我们的一生。前面已经说到了从出生，更确切的说是从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一直到18岁。下面啊，我们进入到了另外的一个时间段，就18岁以后已经成为成年人了，就中青年还没有进入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呢？刘主任。 实际上这个年龄段呢，是我们的求学、工作以及生活的最紧张的一个时间段，因为他要学习，要工作，还有一些生活的一些这种打拼等等， 压力也非常大。 哎，所以说实际上这个年龄段呢，是我们很多疾病逐渐的要影响到我们健康的时候，也包括听力的问题。 嗯， 那刚才开篇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到这个突发性聋的问题和我们的工作紧张啊、生活方式啊等等都密切相关。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年龄段还容易出现的就是喝酒、抽烟以及这种饮食无度的这种一些生活方式吧。这些问题呢可能会引起身体的其他健康问题，包括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慢性疾病的产生对我们的耳朵也会产生一些附带的一些损伤。 哦，您刚才谈到这一点啊，其实我想啊，有一些成年人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说呢，如果我小时候，就比如说我在新生儿阶段，我做好我这个一些筛查呀或者准备工作，等到6到18岁的时候呢，我也让我这个听力保证的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下，那等到成年人以后啊，我都各方面都很结实很皮实了，比较能够扛一些倒腾或者折腾，那么他们这种想法您怎么看？ 青年人扛倒腾折腾这个词呢肯定是对的，因为他们是年富力强，但是同时呢他们的担子也就更重了。无论是社会的重担，还是这种家庭的任务，还有呢就是个人的这种发展的需求，他们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因此需要更好的一个身体状态，更好的这种耳聪目明，才能去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这种工作状态。 刘主任，在您的临床过程当中啊，像这些30-40岁的年轻力壮的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人啊，他们最常出现的这种比较严重的耳科疾病是什么呢？ 实际上这就是这个群体发生耳科疾病的问题呢，可能我觉得耳鸣是个话题 啊， 还有一个就是突发性聋是一个话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们有时候会由于睡不好觉引起的一些耳朵发闷或者等等其他的亚健康状态也是个问题。 而您刚才说的这几个问题其实都和压力大呀、休息不好呀、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操劳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是的，没错。所以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应该是强身健体，保护我们的颅脑神经的一些健康状态更重要。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年龄段啊，也是前面我们反复强调的一老一小当中的老年人。那么其实作为老年人来说，现在很多朋友都说您看啊，世卫组织都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年龄一直都在后移，那到底从听力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说，什么年龄段开始算作老年人，我们应该怎么去保护，有没有哪些重点，我们来听一听刘主任的介绍。 那实际上呢，从老年的定义来讲呢，的确像你说的，我们从60岁挪到了65岁，这个时候呢，可能身体的这种器官呀、机能啊，逐渐的在随着年龄的增大有一些减弱。但是实际上呢，如果我们把前面的中青年的工作做好，把慢性病的这些工作能够控制得好，到老年的时候呢，在自然的这种神经退行性变的情况下，他的老年聋的情况是要后延的。 哦，也就是很多朋友都说这人一老了，牙也掉了，耳聋眼花呀，其实并不是必然的。只要你做好前面的工作，那么可能你200岁的时候耳聋了，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太要紧的事儿 啊。开个玩笑，的确是这样。实际上呢，随着我们生活质量的提高，随着我们年龄的延长，老年人的听力保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听得清才能思考得好。你才能回答问题的敏捷，也就是说人和人的交流是靠听力和言语的。那么假想一下，如果在我们老年的时候不能和朋友、老年朋友之间交流，不能和你的儿孙辈产生一个很好的交流，所以有时候老年朋友说我听不见没关系，这是年龄老了，也开个玩笑说孩子说什么话 我听不见也就不烦了，减少了我一些的担忧啊或者烦恼。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带给老年朋友的困难是他和社会的接触少了，继而会引发他和这个社会的这种孤独感 脱节 脱节。所以实际上呢，活到老学到老，需要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视力，也需要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听力，这样才能去和时代去共同的发展，而且才能享受天伦之乐，和孩子们能有很好的沟通。 前面咱们实际上是把老年人保护听力的一个总体的原则啊，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那您认为有没有什么现阶段的特别重要的内容要跟大家补充的说一说呢？ 特别重要，非常重要，是因为大家现在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我的父亲母亲还有老年痴呆的话题。那么假想一下，如果听力下降了，他和这个社会的认知可能就会有一些脱节，而这个时候是有一些关联的。在国内外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已经发现了老年痴呆和他的听力下降有一些关联的一些结果，当然他们互相之间的因果呢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是起码发现了这样的趋势，这是其一。其二呢，现在我们非常关注慢性病的一些保健预防以及治疗，那实际上这些慢性病包括高血压、高血糖以及高血脂所带来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同时呢，也会对我们的耳朵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因此从中年开始预防慢性病的发生，对于延缓老年聋的发生有很重要的贡献。 我们这一次节目啊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前面的时间当中啊，刘博主任已经把我们一生当中的一些时间段啊做了一些重点的介绍，提醒大家在有生之年都要保护听力。在节目的最后啊，刘主任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内容，或者还有什么叮嘱没有？ 我想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今年爱耳日的主题，如果要想耳朵听得好，如果要想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听力的这种功能，我们要从预防开始。 感谢刘博主任的详细介绍，听见未来从预防开始，全国爱耳日专题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下面还要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安排，明天继续播出匠以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明天要谈到的是辉煌的紫禁城，主讲人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靳鸿奎先生。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色渲染是你突韵未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真在等你，而我在等你，岁月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书刻你房间照的飘逸，